天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人觉得心情大好。任贤齐，我是一只鱼。可能最近你也听到过这首歌，但可能听到是另外一个版本。在金曲捞第二季的首播上面呢，任贤齐是作为了乐坛老将出现，以原唱者的身份这样一种方式出现，而小白白举纲是金曲的守护人，他改编演唱的我是一只鱼在现场的效果也非常不错，而白举纲呢是站在了年轻一代的听众的角度和审美，把这样一首老歌进行了时代性的改编。所以说如果说你错过了在那一个周五的金曲捞的直播的话，不妨你也可以看看这首歌的 live 的版本，可能会听到一条很燃很燃的鱼。下午的3:06，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一下午好，我是戴毅。我们今天说到了小白白举纲，就来听听他的歌《Happy》。 日记里总藏着小秘密，解开的情书，懵懂的言语。睡梦里有太多夜空繁星，是想你躺在我手臂，轻声细语。走廊里悄悄看你背影，想能从背后抱你在怀里。我像颗铃，偏执是把我吵醒，多希望这样的梦不会醒。多想过去，想看老师发脾气，想要和你玩游戏。多想过去，再唱青涩的朝夕，再走青葱的边际。So do you like me?手掌里哦还依旧清晰，第一次牵手的紧张气息。眼睛里哦还是颗憧憬，那年回过的都不再放弃。多想过去，想看老师发脾气，想要和你玩游戏。多想过去啊，再唱青涩的朝气，再走青葱的边际。 So do you like me? 过去的相机还在那里，可它擦不掉这片美丽，这片回忆。现在的铅笔还在手里，书写着我们的唏嘘，唏嘘美丽。多想过去，想看老师发脾气，想要和你玩游戏。都想过去啊，再唱青涩的朝气，再走青葱的边际。So do you like me?是把我吵醒，我希望这样的梦不会醒。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爱你，爱回来却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 这首歌的旋律实在是太熟悉了，但可能70后80后的人听歌的时候一不留神溜出嘴的歌词是属于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而方大同薛凯琪的这个复刻回忆的词呢是易家扬填写的，复刻的回忆是封挂号信，多远都可以找到你，我觉得这样的歌词当中总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意境，但想一想确实在那么多的快递诞生之前的时候，我们确实还挺信任挂号信的啊，好像现在确实哈，每天生活都离不开快递，离不开发快递，离不开收快递。3:14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工作日这个周一，欢迎你打开收音机跟我一起来听，也希望你接下来的歌可以让你开口跟着一起唱。 看不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

唱腔还有从编曲到配器都可以告诉给你，它是一首老歌。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我知道可能刚才很多人听到我说接下来有请赵咏华的时候，可能都以为登场的会是有老歌感动啊，早餐，最真的期待，最浪漫的事，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通通都猜错。我带来一首比较少被听到的很有张力的赵咏华，也希望在周一的下午你可以喜欢这首歌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也欢迎爱音乐喜欢唱歌的小伙伴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集结 FM 九七四。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了，带来郁可唯的电梯，喜欢跟着一起唱的小伙伴ready 七层搬来了一对新婚男女，昨天和我在电梯偶遇，他没听到他的叹息，就

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首歌不同的语言，但是都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歌里的含义。情来自有方，还有莫文蔚的当你老了，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也终将会走，可能用力伸手抓也未必会抓得紧，而属于你的人也终不会错过，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今天是凯瑞莫文蔚出道第25个年头，而且呢，他也在前天重新宣布回归到了 Sony Music 大家庭当中，这在乐坛呢也是一桩大事了。而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也在顺利的进行当中，相信很快我们可以在9月份的时候，在9月下旬在北京见到凯尔莫文蔚。3:41，我知道两首老歌深得你心哈，欢迎回到和你一起唱。周一下午好，我是太一，有请张震岳。 就是挥别过去，要奔向明天，让我惦着念着的是你的容颜，没有你在我身边，漫长路越显遥远，难忘记你的美，你的眼，相信时间可以将真情改变，不因为距离而减少对你的依恋，没有你在我身边，漫长路越显遥远，临别前再让我见你一面，失去你的爱，留下的只有他。我带着我的梦，独自在风中，面对苦与痛，我为何这样做？只希望你回头。

富有激情的嗓音，高亢嘹亮的声线，和这样的一首歌，就好像在下午的时候给那些困倦了困得不行的人注入了一针，不是一针，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好像打进了一针鸡血。所以也可以回复一下刚才在上直播前的小导播问我说，真佩服你们这些在下午选择上直播的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赶走困倦的方式，多听一些富有激情的歌。继续有请李荣浩。 只要有翅膀就可以飞翔，我们有磁场也应该流浪，雪月风划过机场，谁闻到千里香。有土地就可以成长，我们有嘴巴也可以歌唱，谁又对谁说过谎，曾经有多辉煌。就算天生一对，也有是非错对，在什么时候爱都不是犯罪，就算得失成败也有颠倒黑白，什么才是我们的心态。这天生就明亮的海洋，谁负责欣赏？当城市偶然得到太阳，还建造围墙。每个人努力漂亮，活得有希望。天生这一副模样，就没有被天养，也都。就发亮，有大小快乐一直到死亡，连感觉都不正常，一天比一年长。就算天生一对，也有是非错对，在什么时候爱都不是犯罪，就算得失成败也有颠倒黑白，什么才是我们的心态。这天生就明亮的海洋，谁负责欣赏？当城市偶然得到太阳，还建造围墙。每个人努力漂亮，活得有希望。天生这一副模样，就没有被天养，也都。